欢迎来到 Otta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是杰特。 今日日期2025年1月13号， 这就是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不同的集话题。我们的跌宿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 讲 CS 的时候到一半停了，这里我们将它谷在一起，将比较大家是不是大家最少我关心的题目就拿出来独立了一个专题去讲啦。样我知道大家都很想讲5090的，不过这些东西要压轴的啦。先讲一些冇人在乎嘅嘢 ，AMD 其实系有出 display 啦，大家仲记唔记得啊？唔记得咯 ，AMD 成年冇出个新啲 display 啦嘛。咁佢终于话佢要出新一代啦，跳过咗八系，直接系叫九系，叫乜嘢就唔紧要嘅。虽然后边会讲呢个命名 Moser 啦 ，RDNA 四，暂时公布型号就9060、9070。根据佢嘅规格，应该系将中高阶嘅 display， 因为之前佢 AMD 已经讲咗。佢哋係唔會再出高階 display 㗎啦，主要唔係唔做，係做唔到。你話睇死佢又好咩都好啦，佢應該真係做唔到。咁因為之前7900XT、7900XTX 啊，都只不過係中高階嘅級數㗎咋嘛，係相當於同世代嘅4070左右嘅程度嚟啫。就算係最高嗰張都係呢個程度嚟嘅啫。咁唔代表佢唔出㗎嘛。Intel 都一样啊 ，Intel 一样出唔到而家最劲嘅 display 噶，咁佢咪降价出跟中出中中高中高阶嘅俾你咯？呢、这个 AMD 一样情况，咁用嘅会系最新嘅 RDNA 四，但系就暂时未见有啲咩好攞出嚟亮眼嘅嘢走出嚟咯。即系我想顺便睇一睇各位，呢、这个7900XTX 已经系两年前嘅嘢嚟噶啦，即系咁啊，所以就睇下咯，佢可能会对中阶嘅 display 造成少少嘅价格压力嘅。咁只要佢够平，我谂大家都应该会肯俾嘅。而根据佢嘅规格，我估计佢冇讲啊，佢暂时都未有价钱，佢只系话2025年第一季上市，咁了不起都系三个月之后啦。咁我估佢应该系讲1000-2000左右嘅级数嘅价嚟嘅。咁其实调翻转，亦都系大家会可能会有兴趣买嘅价钱嚟嘅。大部分人都系买呢个价钱嘅 display 啊嘛。咁只要佢够平。其实是可以留意一下的，但是在未知道价钱之前乜嘢都是废话来的。数码另一样拿出来的就是 Set 2系列的，最容易讲的就是它之前上一代 Set 1 Extreme 就在这个 Ali 上面用的，它现在出第二代。上一代 Set 1 Extreme 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基本上等于一个 MOBA 版的 CPU 再阉割一些。一个手机用得到的，我叫做掌机啦 ,Ali 嘛，用得到的 U 就是这么多了。但是大家都知道一部 PC 又好 ,Notebook 又好，它对性能的要求和我们一部掌机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嘛。那它今次真的出一粒是for你掌机用的 CPU 了。简单讲就是弱 CPU, 强 GPU, 再加上没有现在很流行的 NPU。毕竟这部游戏机最重要的就是 GPU。CPU 呢唔系完全冇用，但系如果好似 Ali 咁 ，CPU 好劲，但系 GPU 弱嘅话，咁就有啲本末倒置了。你见 Switch 都系噶，佢都系弱 CPU 强 GPU， 因为呢个先系影响大家游戏性能噶嘛。佢用呢个方法，令到佢喺一个有限嘅功耗下边，我唔知新机基于佢出嘅新机会系点啦。咁我用翻 Ali 嚟做例子，15W、25W、35W 成部机加埋啊。是讲紧你 notebook CPU 如果是比较食电嗰啲 ,35W 只粒 U 都唔够啊。喺咁有限的功耗之下呢，佢呢个系一个好选择嚟。如果 Ali 再出新机嘅话呢，应该会有啊。不过今呢次 CS 非常尝试多唔同嘅掌机出啦，即系一部出起之后大家都出。 嗰啲你觉得真系掌机嘅咩？个 size 越嚟大部屌啦，识呢个 大捻到，我心谂就系黐捻线嘅大捻部大部 iPad 13寸黐捻线，点攞住你点用个掌机啊？唔好玩啦、 两双手抱地气咯， 重真系嗰句你攞嚟练挺举啊，咁样重 唔紧要啦。咁啊，除咗呢个打机特化嘅Set 2 Extreme 之外咧，咁 OK， 咁另一个打机专用嘅。我哋之前都讲啦，地上最强打机 CPU 9800X3D， 佢个头衔三个月唔到就已经俾人取代咗啦。当然打败自己嘅依然系日日人哋，依然系数码产品9950X3D。其实好简单嘅啫，9800X3D 系一粒 CCD 嘅，因为佢设计上系可以两粒噶嘛，咁佢咪取两粒俾你咯。一边 CCD 系普通嘅，另一边咧就有 X3D 超大缓存嘅版本，所以理论上。佢做一般嘅计算啊，嗰类嘢都唔会落后于9950嘅。 佢有个冇 X3D 嘅版本，之前已经讲紧卖紧嘅啦。虽然啦，咁呢嚿嘢冇讲到冇公布价钱，但系我谂应该会好卵恐怖，仲要讲紧出嚟一定炒个价钱，应该仲恐怖。即系之前已经系讲紧9800 X3D 已经系500几蚊美金噶啦，我唔知粒要卖到几钱，但系佢肯定系现在地上第一打机最强嘅 GPU 嚟嘅。咁啊，不过最恐怖唔系呢样，呢样就应该系常规，大家都预期中会出现噶啦嘛。佢竟然出咗粒叫做9955HX3D 嘅物体 ，H 大家都估到噶啦，系碌卜用嘅。佢出呢个9950嘅 HX 版咧，其实就唔出奇嘅。但系佢出嘅系 X3D 版，虽然理论上 X3D 就相对于9800X3D 嘅功耗相对于啊。呢、这个9950咧系冇咁热嘅，咁但系你要塞佢落 notebook 入边，应该都要有翻咁上下嘅阉割噶啦。咁总功耗由原本9950X3D 啊170W 跌到落去54W， 54W 差唔多系 notebook 可以承受最高嘅温度。我见过最热嘅 notebook CPU 最热可以去到65W 嘅 TDP 嘅，咁都接近系呢个极限嚟噶啦。咁個時脈都有所下降，係類似 Intel 嗰種策略，就係將粒 desktop 淹降壓降頻淹到落去 notebook 封得落。咁到底有幾強呢？我有少少懷疑，但係佢塞，既然佢塞得落，只要佢唔好全速運轉嗰陣要降壓降頻嘅話咧，其實應該都幾強悍下，最少唔會弱過 Intel 嗰邊嗰多邊啦。咁就應該幾恐怖下，即係佢用1/3嘅電力，我。衰衰地佢有一半嘅性能，我觉得已经系好恐怖。以 notebook 嘅嚟讲，所有打机嘅 notebook 你全部可以攣开了，可以唔需要你 Intel 都要。如果佢出到嚟，而个价钱唔系太过吓人嘅话，你要明白 i9 都好捻贵啊。其实咁会唔会有呢个9955H3D， 然后配NVIDIA 是但新分 Light 你中意你喜爱的 GPU， 会唔会变成一个最强嘅打机 notebook 咧？有机会，但是我都是那句，打机 notebook 本身就是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智商税来的。你根本没什么必要，你没需要这么小部机，你没需要拎住它的四围行。如果你说你对拎住它四围行有硬性需求，你才有这么必要。不过就真的没必要的。 不会太多啦，你就这 么说。啊，它还有一个 notebook 用的，就叫 AIMX。现在乜鸠都 AI 就没理它名字了。基本上就是它旗下最强的 CPU。啊，虽然佢唔系 X3D 啦，因为佢冇咁必要估计啦。佢系一个9950HX 再加 RDNA3.5 嘅 GPU， 现在旗下最强的，即系唔计未来嗰啲啦吓。佢虽然理论上你应该归佢去到集成显示，即系 onboard display something like that， 大家知道我成日都吐呢个槽噶啦。但系佢嘅性能接近一张独立 display， 大概根据佢嘅展示咧，应该大概会喺4050到4060之间啦。不过如果你用呢个独立 display 嘅眼光去望咧，只系还可以嘅啫，唔算系特别强嘅，即系佢连3060都打唔赢。咁但系你唔好忘记佢系一个集成显示嚟嘅。咁以集成显示嚟讲咧，就系突破天花板级数啦。因为一般我哋以前一路讲集成显示几强几强，了不起都系多过人哋量机卡少少嘅啫，即系讲紧喺1030嗰个级数嘅咋。而家佢系一次过突破咗，非常将个以前集成显示同独立 display 之间嗰条鸿沟一下子填平咗，咁就有啲而劲啦。咁但系最劲嘅唔系呢样嘢，而系佢配嘅 RAM。佢话佢配嘅系最高128G 嘅统一记忆体。个名系咪好捻熟口面呢？冇错，系同隔篱台 Apple 嗰边一样嘅情况，抄功课唔好抄得明显。咁一样情况，理论上佢属于集成显示。我之前有讲过 ，Apple 个理论上都系集成显示嘅，但系通常我哋唔会同对佢同一回事。咁一方面就关佢个 RAM 嘅速度事啦。佢用嘅 LPDDR5X， 即是现在最快嘅 notebook 用嘅 RAM。虽然是现在最快啦，但其实都是慢过 Apple Silicon 那边一倍。但是 Apple Silicon 那边亦都慢过正式的 GDDR， 即是 Display 上面用那个。咁当然个好处就不是它速度快啦，而是它讲紧它如果是 128G 独立记忆体的话，它可以分 96G 出来给 Display 用。一个 96G VRAM 的 Display， 咁就会同 Apple 那边一样情况啦，你就有可以攞它来玩 AI 了。所以点解佢叫 AIMX？ 我估佢主要系打呢个市场嘅，因为 Apple 嗰边系讲紧 怼十万八万出嚟钢币啊，去砌爆部 M2 Ultra， 将个 RAM 打捻进佢。咁嘅状况之下，就可以系跑一啲非常大嘅模型啊嘛。咁佢而家话唔使咁贵，我哋嗰粒我唔知佢价钱系如何，但肯定唔使十万八万。即系个弹球个 VRAM 好捻大，我唔需要佢计算好快，因为佢嘅计算我谂应该系只能算系见得人嘅啫，唔算好快嘅。点睇都系，因为你睇佢 GPU 嗰边4050、4060嘅水准嚟嘅啫嘛。嗯，当然啦 ,4050、4060跑唔到96G 嘅大模型嘅。咁呢个系如果你系又要唔系好想俾钱，但系又要好卵大嘅模型嘅话，咁就有机会就会用到呢部嘢。咁无独有偶地。好啦，呢个 AMD 嗰边讲完啦，到佢亲家，唔可以叫亲家，老王，到下老王嘅出场啦。咁就我先唔讲大家最关心一样，我先讲一个同啱啱我嘅人好相似嘅物体，佢叫 Project Digital。一模一样嘅情况，用咗128G 嘅同一记忆体，大家都拆 Apple 功课。咁但系佢嗰个架构就有啲特殊，佢都系用 Blackwell 架 CPU， 但系同一时间系联发科嗰边嘅 ARM 嘅 SOC 嚟嘅，所以理论上嗰个应该算系手机移动手提装置嘅 CPU 嚟嘅。咁佢宣称就有一个 peta 嘅运算能力，即是4090嘅三分之一，其实系。即系阵间点样换算，我阵间再睇啦。咁以 AI 运算嚟讲，算几快嘅 CPU， 再加一超大嘅普通 RAM， 然后可以调过去俾你用。好明显呢个亦都系讲到明噶啦，系 for AI 用嘅。但系佢嘅价钱就贵好捻多。睇你点睇啊？$3000，$3000系好捻贵，但系相对于 Apple 108,000先可以砌到同样大细嘅 RAM。行 AI 嘅话咧，就平好多，而且呢一粒应该系会强于 M2 Ultra 嘅。佢实数未出到嚟，但系如果有三分之一嘅4090嘅话咧，应该系强过 M2 Ultra 嘅。应该我唔肯定，要睇嗰样出嚟点搞咧。毕竟一个用啱佢应该系混合架构嚟嘅，我唔知要点样去运算佢，但系呢个完全为超算而用嘅。你唔好睇佢 size 咧，同部 Mac Mini 一样咁 size 咁大。最新嗰个 Mac Mini 可能大够过佢添啊，高薪咗嘛，因为一个非常细小嘅嘢，但系真系纯粹货超算用咯。你唔好指意佢话可以攞嚟打机啊，文书处理冇问题啊，但系你唔会攞部$3000嘅机嚟做文书处理啦。有乜嘢系货嗰啲，我又唔系好有钱，然后但系我又要搞 AI 相关嘅嘢，因为毕竟你唔系每一个都系我个 friend 嚟噶嘛，即系好啦。咁又要讲到轮到大家都。真系想知道一样5090或者50系嘅 display 啦吓，我 friend 呢头公布完之后就已经去打咗去代理商度问，佢订四张要几多钱？$80,000+台币，即系两 P。 哦，台币好吓我，如果$80,000港币就另一个讲法噶啦。 唔系，最终咪佢买四张啊，因为所以最终埋单咪$80,000咯。你有几多人有八皮嘢去计 AI 啊？即系呢个年头咧，你要读计算工程咧，屋企冇矿都几难搞，真系。十皮嘢啊！你连埋你其他粒粒粒心心嘅嘢，加埋一定过十皮，去砌一部机去货你读 AI 用啊！佢上一部系四张3090砌埋嘅机，而家系四张5090。 所以我讲好耐噶啦 ，AI 系人类未来，我唔敢讲，但系一定系 NVIDIA 未来。 咁总之，所以点解话啱啱话嗰部嘢系啱啱 Project Digital 嗰部嘢啊？相对嚟讲，一个比较可以接受嘅两皮几。$3,000慢慢嚟到讲，香港应该如果有得卖的话，应该系两皮几嘅价钱，还可以你练一练你就仲可以顶得顺啦吓，即系唔系喐啲都十皮八皮啊嘛。咁好啦，真系讲到5090啦吓。咁啊，先唔讲佢嗰度有几如何那样强，即系呢个 PPT 嘅魔术嚟嘅，即系。我一路每一次呢类咁嘅发表，我都提醒各位，无论 Apple 发表会又好，高通发表会又好 ，Intel 啊 ，AMD 都好啦，我都提醒各位，佢上面显示嗰嚿嘢，通常一种最极端嘅状况之下出现嘅。佢话咩性能两倍提升啊，嗰啲嘢通常系屈机嘅状况之下，系以对旧嘅世代佢嘅比较对象最不利嘅条件，再加上对自己想凸显嘅对象最有利嘅条件之下去计出嚟嘅。即系譬如佢而家无啦啦就整个咩 AI 运算能力，各种各样关 AI 运算能力嘅嘢，永远都只会话我听，我哋 AI 运算能力你有几多个 T 几多个 P 嘅运算能力，基本上系废话嚟嘅呢嚿嘢。因为喺呢类咁嘅运算入边，有样非常重要嘅嘢叫做精度。 即系譬如我哋要用呢个标准精度系32精度嘅，仲有一个叫双精度运算，向下有半精度运算系16嘅，再落咧就有八个 PF 同四个 PF 都唔可以唔知点样叫啦，系有唔同嘅精度，精度越低，佢嘅运算速度越快，理论值接近系噶，FP 16嘅运算速度系 FP 8嘅一半。而佢而家新出呢个5090讲嘅 AI 运算能力用嘅 FP 4佢嘅精度再胆剁咗一半，所以理论上速度系快咗一倍嘅。所以话点解会话佢会有佢两三倍嘅速度运算，其实系咁样屈机屈返嚟嘅。理论上你如果要计4090话，因为4090讲嘅系 FP 8，所以你最少要打个 double 俾佢先可以公平地计算嘅。所以佢上面啲图表你全捻部可以唔使睇，你睇佢数字。而我最呕血嘅地方就系、是、一大扎人唔知佢系唔得闲睇，唔想睇定系懒得睇嗰啲数字。然后同佢讲，4090同5070一样嘅性能啊！我几乎每一个讨论区都要解释一次俾佢哋听，假嘅，老王鸠噏佢啊！即系先唔讲你5090同4090之间嘅差距，有几样系好简单可以睇嘅。你只要睇佢个 CUDA 核心，就已经可以大致了解佢个性能相差几多。完全相同 CUDA 核心代际之间大概会有5-7% 嘅性能差距，即系大家嘅1万个核心，可能40系嘅会比30系嘅会快几个 percent。代际之间，你每一代好似30系比20系强好多，40又强过30，50又强过40，主要都系嚟自 CUDA 核心数目，系数目嘅上升，因为 GPU 大家都知道系好多个核心同时计算噶嘛，所以佢系容许你好多暴力咁车埋，同 CPU 唔一样 ，CPU 系冇办法暴力将好多个核心车埋，就咁样功率成倍上去，但系 GPU 系可以嘅，所以点解 GPU 而家先咁个性能暴增先咁恐怖？ 佢体积咁亦都暴增得咁恐怖， 系佢嗰边都几大吓， 大佬个饼带已经变咗块砖头啦。 我唔紧要，我个后面先讲佢。5090嘅 CUDA 核心系21760，而4090系16384，所以你真系可以好粗暴地理解成为佢大概系有1/4多啲嘅性能提升，实质上嘅运算性能提升只不过系呢个数，了不起都系1/3，唔会多咗好多噶咋，即系佢个性能相差应该系差咗1/4左右嘅啫。就算你计埋代际优化之余之类嘅嘢，都只不过系1/3唔到嘅程度嘅啫。虽然1/3嘅性能提升，代际嚟讲都算系相当地高噶啦，但系冇大家讲到咁黐筋，咩2倍3倍，识鸠懵你啊！而同一个问题，啱啱讲过5070等于4090呢个官方做嘢，全世界都要讲一次，因为老王讲完，然后各大科技媒体照报。对老王嚟讲，佢固然有呢个造假嘅理由啦，吓讲到自己吹到几咁劲。对科技媒体系你咁样吹，话4090等于5070，几咁恐怖，咁大家就啲点击率啪啪声咁嚟，咁你又唔可以话佢官方造谣啊？即系啲新闻媒对媒体嚟讲啊，即系喂，对佢哋嚟讲，阿老王系讲过嗰啲乜嘢？有咩造谣？佢讲嘅，总之我话你听有佢讲过咁嘅嘢，咁就可以堂而皇之咁样将呢啲咁嘅造谣，我真系只能讲造谣车上去，即系好简单嘅啫，一样情况，你照睇 CUDA 核心4090啱啱讲过16384。5070有几多啊？6144，三分之一多啲啦。你唔可能相信呢两者嘅性能系相等嘅。我估计，我只能帮佢估计就系、是，又系嗰啲 DLS 再加插升嗰个咁嘅枪啦，是但啦。将所有嘢计埋之后，喺游戏上面嘅表现，也许未必可能两者会相当。等于我哋之前讲黑神话悟空嗰阵就讲过，40系嘅 display， 哪怕系性能相若嘅30系都好啦。是屌打的会，因为它要用到大量 DLS 3.0 才用到的特征它才会用。但你可不可以说就此就说哦 ,4070 就是打赢到3090，不可以这样讲的。就是这样东西我是挺呕血的。尤其是呢，如果你是说我打机档的，它实际表现出来如何就如何。我都勉强可以理解，虽然我都是那句，就算是计埋这样东西，你5070打得赢4080已经算是这样了。打和4090是想都不用想的事的，老老实实。就算是哪怕打机表现都好，它只有在一个最极限最计到尽的程度之下才可以做得到的。另一样都几妙的地方，就刚刚记得提了少少，就是它的晒翼。它也都同时有展出了5090、5080的官方版。老王自己出公版的 嗰张 display， 一反之前四零系嗰个，四零系嗰嚿嘢超级无敌巨型嗰、那个那个生意啦。如果系四零九零嘅话，系 3.5 个 shot， 而且高咗，高过个挡板嘅月肩设计嚟噶嘛。5090依然系月肩嘅，因为佢块板本身好高好多。我哋上个礼拜、前个礼拜都有提到呢啲嘢啦。高唔紧要，但系佢系非常之薄，应该系两 shot 就搞掂噶啦。即是两个槽的阔度。因为现在的情况呢，就讲的呢三 shot, 3.5 shot 那些呢是大镬到我连 ATX 版的最下面那条 TCIE 都插不到下去。不过那个 display 顶住去到咁去严重到咁地步的会。咁佢而家调返转。但是要讲返呢个是比较出来的。之前4090出的时候已经提过啦。4090的 display 是又、就是官方版啦，个散热是严重地冗余。是多得好夸张的。嗰阵时严重怀疑，我到而家冇办法证实啦，怀疑当初本来佢系揾 Samsung 做嘅，为咗 Samsung 嗰啲漏电嘅制程咧，佢个废热量会好恐怖，所以佢做咗个超巨型的。但系佢转咗做台积电之后咧，结果个废热量系非恋上之低，系讲紧烤机啊，即系完全全速运转嘅状况。正常你使用系唔会去到呢个情况噶。烧机嘅状况之下，4090嘅最高温度，官方版嗰张嘅63-64度左右，你谂都谂到。佢完全冇必要去到，系烧紧机啊！讲紧，即系讲紧咧，就系佢上一代点解会咁大？有一部分可能系因为制程直情唔同厂啊，唔系制程咩嘛，系唔同厂做出嚟，所以佢唔算咗当初系月三星八纳米或者三星七纳米嘅制程去做嘅。后屘你换咗台积电四纳米啊嘛，咁而家新嘅情况咧就系拨乱反正啦。虽然佢功耗又再进一步升到600瓦，但系佢反而可以取两 shot 就搞掂。这个只不过是上一代太高遇多了。那你现在这一次遇返是用台积电，我不知道是三纳米两纳米，但是肯定是凉快一点了。在情况之下它用两 shot 其实已经足够，因为其实full low 100度是大家接受到的 display 屈到来的了。所以就几奇妙了。调回转就是其他厂商反而依然是用返个同样的设计思路，用返40系的设计思路。超巨型嘅散热，我见华硕仲有出咗张啦，四个风扇嘅，即系而家三个风扇已经唔透睇，三个风扇系度尾咪一二三打横并排啊嘛，佢喺反方向度再加一个四风扇，因为无论系四系定系五系都好啦，其实张 PCB 系好细张嘅啫，其实佢点解要三风扇呢？其第三个风扇最边个风扇啊，其实系吹穿咗张 display 嘅。咁佢喺吹穿嗰个位置反方向再加张抽废嘅，系咁样造成四个风扇啦。话四个好撚黐筋，有冇必要呢？如果你将 display 个细系非常恐怖嘅，有可能有咁嘅必要。尤其是非公版，佢会多少都会超频去提高性能嘅。但系呢个超频其实非常之有限，无论你点样超，佢都极限嚟噶啦，已经系 盲力拳 啊。尤其是你而家佢而家个超频时脉，其实已经系颇为激进下噶啦，已经系。你再吹，我谂最多都系吹到 2.7 左右嘅啫。咁所以如果你系唔需要超频嘅话，两 shot 真系够嘅。咁但系调翻转讲，系唔系就唔会有非官方嘅两 shot 版本咧？100% 有。我调翻转嚟讲，3090、4090一样有一 shot， 系一 shot 版本啊。不过你肯唔肯用咁解啫嘛，因为系涡轮线。我有另一个 friend， 啊，唔系啱啱话订四张5090嗰个，呢个 friend 佢系四张3090嘅涡轮版，因为每一张都只能用一 shot， 所以佢要用涡轮版嘅。一张起嚟已经系飞机起飞嘅声，四张拆埋全速运转，我唔知个声会去到咩地步，一张就80分贝了，80分贝啊，屌啦声，即系好。唔紧要，总之就系、是、啊，总之就系、是、如果你要佢佢单个散热嘅，其实完全冇问题。佢个 PCB 咁捻细咧，系啊嘛。不过顺便讲多个关 PCB 事噶啦。佢今次个 PCB 咧，唔系黐住个边嘅，因为平时你都系喺最边噶嘛。佢今次系拉长咗，放喺中间少少个位，因为佢有三线阔啊嘛，佢就会变成平时我哋见三线板嘅中间个部分，公板系冇线嘅。嗰、那个位先系 display 个位嚟嘅，其实系左右两个嗰个位咧，就系吹穿咗嗰个 display。佢系调翻转，系由 CPU 嗰边，你谂正，你谂翻正常嘅方便啦。佢由 CPU 嗰边嗰度抽风出嚟，向下吹。如果你部机系打直嘅话，向下吹吹出去，然后你当然你要设计风度，等佢啲风晒咗出去啦。所以佢要吹穿个 heatsink 嘅，佢系左右各一个吹穿 heatsink 嘅风扇，中间先系放 PCB 嘅。所以咧，佢就唔可以由 I/O 嗰边最 B 边嗰度开始，佢中间有条线拉出嚟， 去驳你后面嗰啲 display port 啊、HDMI 嗰啲嘢，系一个咁样，系一个咁样嘅设计。喺唔增加风扇之下，做个更加好嘅风道设计，去令佢个散热能力更加强。咁但系你可以做一啲嘢，我相信亦都有其他厂可以做嘅，系咁样啦。咁啊，靓唔靓？另一样嘢就系我反而最强烈吐槽嘅系佢嘅5080。5090嘅价钱系1999美金，史上最贵，大家都毫无悬念噶啦。甚至对好多人嚟讲，或者应该真系识玩开嘅人嚟讲，系会觉得咁平嘅，好认真噶。因为呢个价钱同4090其实唔系贵咗好多，虽然都系讲开售价啦，甚至现在你买张4090都唔会贵过呢个价钱好多噶咋。当初系要估要2000几蚊美金啊，先可以落到袋啊。你而家1999其实几平嘅，而佢性能又讲，即系调翻转讲就系。而家现在出咗50系嘅所有 display 入面，性价比最高嘅系5090，其他全部都系唔可以叫系垃圾，只系唔可以话系买得太贵。但系好多人话哇好抵啊，好抵啊，好抵啊！点解会出现咁嘅落差咧？就是、因为命名的魔法。之前都讲，啲人都会话3080同3090一齐出，4090同4080一齐出噶嘛。我有时会话，80系嘅系一种叫次旗舰嘅物体，佢唔系最劲嗰、那个，但系都差唔得几多噶啦。叫佢就次旗艦呢句嘢咧，去到30系都仲啱嘅，20系嗰啲更加系啦，但系去到40系甚至50系就唔可以这么回事了，都依然系一样嘢，因为佢官方你点样用 PPT 魔法都好啦，有啲数字你系唔可以呃人嘅，因为你乱鸠咁写就系欺骗消费者，会俾人集体诉讼嘅。你望下5080个 CUDA 核心数10752，比5080足足少咗一半。有多啊？一半 CUDA 嘅芯数斩咗一半 ，VRAM 斩咗一半，流水线斩咗一半。我谂紧，喂，呢种唔系残废啊？屌啦，星，你斩咗一半、啊。同样嘅情况，如果你3090斩一半嘅话，系3060 Ti， 咁你就可以见到佢灌水灌得几咁严重。即系3060 Ti 嘅 CUDA 嘅芯数系3090嘅一半，当然佢价钱系1/4。正常我哋所谓嘅甜点卡，甜点卡唔系指甜品嘅甜点啦，大家应该知嘅。是讲紧甜蜜点，即是话价格和性能之间最好的平衡。反过来的讲法就是价性比最高的一张 display。所以点解我话5080是智商税，你用一半的价钱拿一半的性能。那我点解不用全部的价钱买全部的性能，除非你买不起。你真的买不起你5090的买4090。4090都买不起的 ,3090,3090 已经便宜过5080。所以点解啱啱我会话5080、5070 Ti、5070全部都是好似好平，但佢系大大都咁剁咗落去，所以先会啊咁平。你要你将个 number 全部降两阶啦，最少5080最少要降到5070，你先叫合理。你当佢系70系嘅卡去睇啦，先系一个合理嘅价钱。咁突然间你就会觉得咁又唔系算好平喎。嗱，当然啦，我都唔排除佢往后会出啲咩5080 Super Tie 新 Finality 嘅嘢去填补中间极之巨大嘅鸿沟。举个例子啊，之前4080系4090嘅60几嘅性能，价钱都系60几，结果出到嚟跳楼插水嘅价钱，因为唔值，冇可能值。你谂到你1/2嘅价钱，1/2嘅性能。是冇人会买你㗎，结果出到嚟跌价，我哋新闻有提到啦。所以如果你想冲5080嘅手法嘅话，我只能讲，如果你好有钱好得闲嘅，唔该你买5090。要么你就应该等佢跌返价，跌返到一个合理正常嘅价钱。佢唔应该买999美金嘅。 嗯， 就咁简单。不过你要买我阻止唔到你㗎，只能讲反正唔系共一钱。 咗钱多你吹呀、 啊。即係我而我最呕血嘅就系呢，你打机都算㗎啦。你真系玩 AI 嗰啲 friend 再问，我买张5080或者5070好唔好啊？好似几抵， 几抵即系讲啦。 你玩 AI， 你望住嗰12GB VRAM， 简单讲就系做盐唔咸，做醋唔酸，做鬼都唔捻灵啦。即系佢系499美金，你攞499美金，你点解唔买张3090有24GB VRAM？ 即系非常简单嘅事嚟噶咋。最惨系佢真系玩 AI， 佢话我听佢玩 AI 的。你话我听你系打机嘅，可能50系个 DLS4 可能好实用，因为而家未出，所以我唔知。但系如果你系攞嚟玩 AI 嘅话，唔好玩自己。你揸住个12G 嘅 display 系真系做乜都做唔够到嘅。虽然5070 Ti 用嘅系 GDDR7 啦吓，理论上应该系比 GDDR6X 即系之前4090用紧嘅 RAM 会快啲嘅。但是这个快是弥补不到实打实的容量差距。 所以我觉得佢应该会好短时间之内，或者佢点都应该要出一张5080 Ti 或者 Super， 应该系24G 嘅 VRAM 嘅差唔多咁嘅。点解佢而家唔出？系为咗清鸠咗佢所有4090货，清鸠完之后佢就会出啦，佢就会出张5080 Ti 或者5080 Super， 系24G RAM 嘅。但系喂大佬，你5080真系，我唔知咩人会坏，我真系唔知咩人会坏咁啊！呢个我只能讲，老王 DPTV 啲魔术已经系劲捻过天曲，一路大家都讲 Apple 搞呢啲图片，听话系当中系高手嚟噶啦，即系好呃到人噶啦。我冇谂到老王整个嘢出嚟，比 Apple 更加恬不知耻。我只能讲恬不知耻，即系佢用呢啲咁嘅参数，全捻部都系做过手脚嘅。有咩用用 FP 4去同人哋比人哋 FP 8嘅？你调翻转我，你有咩理由会咁样计法？你咁样讲就系诈骗，就系呃鸠人，呃啲唔捻识嘅人。 嗯、 我呢，所以我个公布出嚟之后，我系好捻嬲。即系老王为咗赚钱，真系不择手段到呢咁嘅地步。而最惨系好多人信。你有咁嘅需要，你要买，你打机又好，你玩 AI 又好，你有咁嘅需要，你系咪好好地咁睇一睇人哋个表格咧？到我都系攞出嚟同人讲嗰时，仲会有人同我拗嘅。哇！你睇 spare 啦，大佬，你真系出嚟咩状况？到而家呢一刻。你有冇将实机出嚟去测试啊？冇，我讲 spec 你又唔捻信，哇！好好捻呕血嘅真系，唉，真系，不过算啦，我啦呕血呕完啦咁啊，咁啊，除咗呢两样大厂之外，咁啊，仲有呢个 CES 有唔少嘢嘅，有啲就啲周边比较周边少少啦，即系啲耳机啊嗰啲咁嘢啦。 咁啊，湿星嘢啦，嗱，咁讲咁讲啦，其实咧，对于即我实应该咁讲。絕大部分人嚟講咧，其實咧你講嘅嗰堆嘢咧都係唔關事嘅，因為我 反正唔會買字， 你反正買唔起，就大嗱嗱成9000多蚊港紙9000多美金啊！嘅有冇卡卡邊 Q 買得起啊？ 1999， 我買咩夠2000，仲有一蚊俾翻一蚊你頂你個肺。咁講下先啦，嗱，咁我耳機又跟開嘅，首先咧 Tennis 咧就出咗佢旗艦新耳機 H100。耳塞型的旗舰耳机咧，水位啊，即系我唔计仲有仲贵，有啲更离谱嘅。但系一般嚟讲，凡夫俗子买得起嘅价位啊，佢都定喺2300港纸啊，2399港元嘅水位噶啦，即系日元就40000 yen，每一季嘅40000 yen，好多人就应该望一季嘅40000 yen咧，你耳机嘅价钱，你嗰个卖数就急直下跌，就完全系俾嗰啲咧有钱大把钱唔悭使嘅人要玩嘅。而一般民用嘅就以40000 yen做一个叫做心理关口， 唔系就系 AirPod Pro 嘅价钱咯， 系耳塞咯，唔系 AirPod Pro 系2300咯，呢个系叫心理关口嚟嘅。如果大耳机嘅话咧，就会3500。 哦，大嘅另计啦，大嘅另计。 大耳机3500，唔计，即系包括 Apple 嗰、那个，我唔知点解咁多人会即系好唔咁多潮人中意买嗰个 AirPod Pro 啦，嗰大 Max 大 Max 啊。嗰、那個嘢咧3000多蚊嘢都去，但係一般嚟講3500係大耳機嘅心理關口。咁我講唔講佢住，咁講 Tennis 嘅EH A2100，咁就係而家40000 yen以上嘅旗艦嚟嘅。咁佢又話今次又話加電量啊、小型化其他嘢嗰啲古靈精怪嘢啦。咁呢個其實咧玩開即係無線嘅抗噪耳機咧，呢、這個牌子大家應該走唔甩㗎啦。但系就唔系我口味嚟嘅，我系从来都深海派。咁另一个咧，对于讨厌中华系嘅人嚟讲，会几唔中意，但系冇办法。Source 又喺今次发表会推出咗 OpenFit 二，完全独立嘅真无线耳机、开放型耳机，就唔系骨道嘅，因为呢个牌子 OpenFit 咧，佢就唔系用骨道性嘅，系纯粹系咩？靠两个喇叭传声嘅啫。佢出咗第二代，第一代得7个钟头电力，咁第二代11个钟头。但有 GS 测试过，就话佢啲声反而冇咁第一代咁好。咁就呢样嘢就睇第一代实际测试而定啦。至于贵格唔饱嘅，我而家录紧音嗰支咪就系 Sure 嘅 ME7 啦。咁咧Sure 就推出咗 ME7i， 个 i 咧就 interface， 意思就咩咧？你可以支咪上面插多嘢去，即系话你支咪上面佢有插头，你可以拎埋你个 keyboard 或者拎吉他度录音。咁咧就颇贵，349美元。因为我而家支咪1600啫嘛。即系其实一般嚟讲，你攞嚟做实况啊 podcast， 依家因为我而家用嗰支ME7咧，系公认噶啦，实况主之间系好中意用呢支咪嘅，因为佢比较冇咁敏感。因为一般电容咪，即系而家用嗰支电容咪咧，系真系有阵时望下件衫都听到。但系呢啲咪嘅话咧，佢冇咁敏感嘅话咧，你收嘅杂音就少好多嘅。 提醒一下啦，我而家个支系 ME5 啊。 系啦， 但是普通电容咪，因为你电容咪的话你可以做好细好细都得，但如果大咪的话你一般传统的振膜咪的话你细极有限的，咁就冇办法啦。呢样嘢就真系，你如果你需要嚟啊，要录埋吉他声啊，电子琴声嘅话咧，你就要买支啦。但系唔系，但系个人意见唔系好抵买。 嗯，我个 friend 嘅讲法就系，点解我唔整个 mixer 算咧？ 唔同嘅，因为有时呢啲系因为佢始终方便啊嘛， 简单啊嘛， 简单啊嘛。咁顺便讲埋啦 ，N 卡就推出咗新嘅140W 火牛，四匹火牛。重点就系佢学中华系 Ugreen 咁样。在嘅火牛上面加图案落去，好似话我唔知系咪啊，唔知啊，因为我睇张图就唔系咁样嘅，睇张图纯粹就咩，将火牛你出每个 port 充电嘅数值摆出嚟，咁呢个咧就佢嘅power bank 用紧嗰只做法一样，就系佢有个 mon 话俾知你个吊袋里面仲有几多电，你每个火牛有几多输出嗰啲咁嘅古灵精怪嘢，话有用唔有用嘅嘢唔系好做实际，即系有啲人心里面中意睇住呢个火牛充电咧，你知道佢嘅输出。咁咪有用咯， 主要系睇样嘅问题，睇样的，即系 同埋真嘅 N 卡出嘅 USB 牛嘅 GN 牛咧，虽然热，又冇办法做得好细，但系佢真系好细。我啱买一只新嘅100W火牛，细过我屋企Pro Mini 出嗰只牛三分一，系明显细一截嘅，系唔到你唔服，真系好轻。即系带去旅行嘅时，而家啲咩咩背囊咧，啲你断 game 断 game 贵嘅话咧。呢啲牛咧系好值得带，好系值得投资嘅，亦都唔算贵，49几岁啫。讲真，你香港买同样 level 嘅牛，都要呢个价钱啦。同埋某间厂咧，因为我以前买过佢，都中咗伏嘅。某间中香港香都系香港品牌嘅厂，例好容易相比讲嗰啲厂咧 ，N 卡始终系叫做国际大厂，稳阵啲嘅啲牛。起码佢输出唔会呃你称，因为我见佢呃称嘅。咁仲有啲其他产品，例如话系。JBL 出咗啲新嘅耳机，咁佢嘅新嘅跑步耳机，咁就11个钟头嘅，就5嚿水啫。因为 JBL 啲嘢其实而家越出越 cheap， 几嚿水有交易噶啦。仲有啲咩古灵精怪，例如话可以爬楼梯吸尘机械人啦、AR 眼镜嗰啲古灵精怪就唔讲啦。 其中一样都几抢眼，但系基本上系唔抢眼有余啦，就实用不足嘅其中一样嘢。我几得意啊，好多人系烂脑出咗 Lenovo。出咗佢个可伸缩嘅荧幕，你见佢伸缩嗰下咧系几好玩嘅，但系咧实用性基本上等于零。两样嘢，第一可以伸缩，佢用嗰种卷出嚟嗰种方式，代表住佢系一个可弯曲嘅荧幕，亦都代表住佢个荧幕系冇任何玻璃之类嘅嘢保护佢嘅，即系同而家嘅折叠手机一样啊，佢只能靠自身本身嘅硬度，转多几下玩多几下，会唔会有啲咩问题咧？好难讲，呢、这个都还好。即系同折叠荧幕一样情况嘅啫。最大镬嘅系乜嘢咧？佢个荧幕系向上伸出嚟嘅，所以佢会变成个荧幕变咗好长。佢伸完之后啊，佢变咗好长，个重心会变咗好高，所以佢只要向后多少少，佢就会成个反转。呢、这个喺以前有一只大陆有啲牌子系出折叠荧幕，即系佢将佢反转之后折翻上去，变成三折咁样啊，出个荧幕变成咗两个垂直嘅荧幕拍埋一齐。佢嗰个情况就已经会出现咁嘅情况噶啦，就系、是、会个重心太高，好容易反。我非常之相信烂脑呢嚿嘢系一模一样吓，虽然烂脑都系中国牌子啦，即系好玩有余、实用不足嘅概念产品。不过 CS 呢个咁嘅科技展，主要都系睇呢啲嘢啊，嗰啲咩新规格啊，嗰啲嘢系可能会真系会用到，但系如果你真系入去睇嘅话，你睇呢啲咁嘅奇离怪西噶嘛。咁啊，今年有两个我叫趋势啦，两个比较多人玩嘅。一个就是好撚多厂商都各自出咗佢自己嘅手提 PC， 唔系叫手提 PC， 掌机 PC 啊，即系 Steam Deck 或者 Ali 嗰类型。我讲呢个你大家明啦吓。 其实呢样嘢咧，旧年其实我旧年讲 T 都唔系旧年啦，系前年我去 TGS 就已经有一大堆咁嘅古灵精怪嘢啦，一部比一部大，一部比一部重。 然后而家就开始落去有实机，系讲紧今年内会发售嘅实机，各自攞出嚟啦。但是效果如何我只能讲这个方面反而睇技术，睇你算唔算个技术啦、就係讲緊你点样喺好有限嘅能量之下去做到大家接受到嘅性能。这个调校啊，其实你话系咪技术呢，系技术一种，但唔系我哋一般讲嘅科技前沿嗰种技术，系讲緊细致精细调校功夫嚟嘅。因为你如果可以调校得好嘅话，佢可以有一个尚可嘅电能，然后佢可以有一个尚可嘅续航性。 系讲呢样嘢，唔算系嗰啲好高新科技嘅前沿嘢嚟噶，全部都系讲你个厂商调教得好唔好。 喺方面，我觉得LG Ali 其实算做得几好，起码系部机真系可以攞喺上手打。我唔攞上手一件事，但系起码我咗上手打唔会太重，同埋唔会咁易伤。 咁啊，另一个趋势咧就系多咗，其实一路都有嘅，不过今年好似特别多。所有嗰啲AR 眼镜，可唔可以叫 AR 眼镜？有啲甚至唔够系 AR 眼镜嚟噶，简单就系一个头戴式嘅荧幕。当然佢有部分系会兼埋 AR 嘅功用啦。 SV One Pro 嗰只咯，类似讲古灵精怪嘢啦，都唔平噶，都4000，都5-6000美金噶。 系啦，总之就系一个睇起嚟就一个粗框啲嘅眼镜，咁然后入边塞个比较弱啲嘅，要驳线落你部电话入边。运算嗰啲嘢全部用你部电话去做嘅，强啲嘅就有独立自己嘅计啦。但系你就谂到咧，个眼镜可以负重嘅重量同 size， 如果佢真系自己运算，应该好弱嘅。好多都只不过系头戴式嘅荧幕嚟嘅啫，即系因为自从 Wilson 部出咗之后，大家突然间谂起戴上眼嘅话咧，系可以你想要几大就有几大，接近啦，唔系实际上唔系嘅，咁就系可以戴到好嘅，讲紧八九几寸都冇问题，当然唔系即系实物啦。视觉睇落去有八九几寸，咁啊，然后再加佢喇叭就喺你耳仔隔篱去射俾你，即系你唔使戴耳机，佢都可以好似又系好似 Wilson Pro 咁样咯，即系拎走咗 Wilson Pro 嘅空间定位功能，因为嗰嚿嘢系最烧钱、最烧科技、最嘥重量、最嘥运算能力嘅嘢，拎走晒呢啲嘢之后，令到佢可以轻到同个重少少眼镜差唔多嘅程度。其实呢，如果够平是挺好玩的，尤其是如果你有一种应用情景跟我们打机有关的，就会可能会用到了，摊在床上面打机。因为调返转啦，你想想你摊在床上面有时候最常见的状况，大家你会说一定会有 RO 的东西，就是隻手一突然间一松，啪一声打在块面上。如果你是一部 Switch， 都痛的了，其实还好少少。如果你刚刚讲那只巨大巨兽的话，哇屌啦声。 我唔绝对唔建议喺床上打咁卵重嘅嘢啦，黐紧线，你手系我系你手唔攰嘅咩？ 你首先你只手要举起嚟啦，好痛，好重啦，然后又手唔小心甩手跌落嚟，拍落你块面度会好痛苦啦。眼镜可以一次过解决呢两个问题。你输出的时候，只手系放喺你肚上面或者胸口啦，自己睇下。总之放喺有嘢垫住嘅地方度嘅，你唔系望住嗰部机上面嘅荧幕，而系用佢输出荧幕输出嚟副眼镜度。咁你向上望嘅话咧，你眼上面只系有副眼镜啫，咁咪可以完全防止咗呢两个问题咯。你手系有地方支撑噶嘛，咁你就可以长时间瞓到打机了。意外地发现有个咁样赛道喺度咯。之前喺 Vision Pro 出之前，一路都有厂出嘅，但系一路都冇人理。但系而家突然间 Vision Pro 出咗之后，开始如有蠢笋咁爆出嚟啦。咁啊，几有趣嘅嘢嚟嘅，而且可能几实用嘅。即系你谂下，你可以摊你梦想中摊喺墙上做咗个嘢，你唔需要搞咁多支架啊、懒人包啊、剩啊嗰啲嘢，即系个几有趣嘅嘢嚟噶，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样啦。 系啦，咁大致上啲所谓叫做实际上我哋买得起嘅嘢差唔多啦。系讲呢个真系噶，讲真，头先你讲嗰啲咁嘅机5090，一般人不如买得起啊，一般人。 咁5090最重要问题就系5090出完之后，4090会降价。 系啦，呢个先重点。你买个降价， 唔系嗰个我惊啦，讲到我最后，我终于买得系10060啦，唔系嗰个，但系真系会一加级咁样去，即系佢人讲嗰阵我就话，我几居蟹啫嘛，有人由4090换成5090，佢将4090换出嚟，3090就换出嚟。 通常即系呢个系唔系都唔系笑话啦， 生物奇观啊。 通常咧，老豆老母用嘅手机就咩咧？个仔买新手机换个旧手机俾老豆老母噶嘛？ 唔系类似咁嘅状况。 呢个系依咁我而家咩？好似我最新例子就系咩？我买咗新耳机，咁我旧耳机点啊？俾我妹咯。佢因为佢唔玩耳机，咁我买咗毛摆到嘥嘅，咁俾佢送俾佢做生日礼物咯。 咁我都有蚊。 买咗又唔系买咗好耐，买咗个零六个月啫。 好似几巨蟹咁样，一个一个壳咁样换，大壳换中壳，中壳换细壳，细壳就换更加细个壳，一个大 壳。而旧嘅都褪俾人，褪俾人，褪俾人。 大家每各自褪一个褪一格，咁大家有到自己适合的嘅嘢咯。 大家开心，又冇浪费。 咁 好啦，咁 好啦，今日礼拜到此为止啦。 系啦，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